级巡视员何清华话，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已经派出工作组到广西，同当地建立指挥体系，推动落实区域核酸筛查、流行病学调查溯源、风险人群排查等的措施，尽快将疫情控制。他又说，春节期间全国疫情形势总体保持平稳，局部散发的聚集性疫情得到快速有效处理，其中北京和天津的疫情总体趋于控制。在北京，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计划对台军售，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军售计划。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的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必将采取正当有力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较早前，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10 billion爱国者导弹系统的工程勤务计划，是拜登政府第二次对台军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的早晚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9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129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5点，跌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70元，跌8元。药明生物62.25元，跌18.35元；阿里巴巴111.2元，跌3.8元；恒生中国企业86.3元，跌6.8元；中移动56.25元，升2.5元；药明康德100.7元，跌12.9元；美团221元，跌4.8元；盈富基金24.48元，跌2元；汇控58.8元，升9元；比亚迪股份235.4元，跌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7，英镑10.558，瑞士法郎8.442，澳元5.561，加元6.15，新西兰元5.183，欧元8.896，每百日元对港元6.7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284点，升35点。港金报16,90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19美元，卖出1,8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九龙区路面方面，提醒大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中线嗰度有啲临时工程嘅，咁大埔道至到明爱医院嗰段比较多车嘅，去观塘方向有临时工程，咁中线系封闭噶。另外油麻地嘅西九龙走廊都系因为有工程啊，近住骏发花园对开嗰段来往方向快线都系有封路措施，去深水埗方向就较为多车啲。新界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嗰段就稍为多车噶。大围嘅积运街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近住营运里至到积泰里嗰段嘅积运街咧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啊，经过时间大家留意车速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屯门赤立角隧道出口去机场，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同埋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去大埔。咁提揸车嘅朋友啦，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下昼嘅6:16。

But it's crashing like a wave after wave. Hits me again and again, worse than a physical pain. Wish I could stop being triggered. But this never-ending heartbreak's got me triggered. Friends I just can't find. So triggered. Toss and turn all night. 好精彩嘅一首新歌啊，感觉上都系好 intense 啊。呢、这个礼拜新上榜占 Hong Kong Top 10 嘅第十位张敬轩 Trigger。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星期二的骚动音乐啦 ，Hello， 咁我哋今日六点钟将会有嘉宾出现，呢位嘉宾咧有两个嘅，系一个我哋录到都几感动，同埋都觉得倾得好开心嘅访问嚟嘅， 都难得嘅呢、這个， 系啊， 即系因为可以一齐同我哋倾偈，系几开心同几唔同嘅、那个感觉系， 系啦、啊，咁啱啱会出现嘅骚动音乐，包括有张曼芝啦，同埋李一丁嘅，咁、一丁就即系过去嗰一年咧，即系伴住张曼芝身边一齐同佢。合作做歌嘅戰友啦，咁 樣 可以聽到佢哋點樣回顧上一年啦，同埋嚟緊今年又點咧？新歌佢哋又點樣合作咧？可以聽下，都幾好聽嘅。 冇錯冇錯，自己 好耐 自己 好耐都 冇試過嗰個滿足感咁大 係啊，即係再剪翻個訪問再聽翻啊，或者嗰日錄嘅時候都覺得傾得好好、 okay, 開心嘅， okay, 我覺得係。 Okay. 好啦，咁喺讲紧留意啦。咁、另一样咧，呢个题目就我哋寻日都有谂住讲，跟住就话留翻今日啦，都点都要攞出嚟讲噶啦。 呢、這、一个真系冇办法，即系睇完之后，我觉得唔讲真系嘥晒，真系一定要即系经典当中嘅经典。我可唔可以咁样形容？ 如果唔系开紧麦，我就话啊你啊， 你就点啊？你就过嚟冲， 我就 过 嚟 锡 你一啖啊！真系， 戴翻好个口罩先， 因为咧啊早一。要几日嘅，咁喺网上面有听众就应该 post 翻啊，之前我参加即系港台嘅电台嘅 DJ 生还者嘅比赛嘅时候， 仲之前十年有冇啊？ 系啊，数翻2011年啊，嗰阵时啊，我系升 Year Three 啊 ，OK OK， 十年有多， 十年有多， 喺个暑假咁嗰阵时个，因为嗰阵参加比赛咁，好多人一齐玩啦，咁、譬如阿薛平嗰阵时玩啦、秋船又系啦咁。咁仲有啊慢动作嘅阿 Curse 阿思婷都系啦，又系同一届啦。仲有冇边个剩翻喺度咧？冇啦，好似我哋几个，我哋嗰届 都多嘅。 咁啊，就一连串嘅比赛，就系先系电台里边嘅一啲 task 嚟，即系学踢歌啊，做街访啊，写剧啊，做 trailer 啊。基本上所有而家电台嘅操作要做嘅，当时喺比赛都成为一个。唔可以叫學曬，只不過佢成為一個比賽嘅 item，、你要試做嘅啫。其實根本冇概念應該點做嘅。 OK OK， 係啦，所有嘢都係埋到位之後慢慢再學嘅。 OK， 咁但係個比賽去到後段，因為嗰陣時同電視部啊，跟住港台新媒體嘅部門大家合作咁樣啦，咁所以就會有電視嘅節目，咁嘅網上亦都會有一啲嘅嘢發生咁，咁所以就揀選咗當時比賽其中兩位朋友咧。 就去廣東省，我唔知14日好似係咪？ 有冇話要點樣去揀㗎？即係嗰個係要成績優異啊，定係點樣？ 去到最後六強，然之後再每、哦、分兩 team， 每 team 三個人，係啦，咁啊， 再 三個裏面再揀 唔同 task 咁樣。 係啦，咁、 okay、 有一個就翻去內地嗰度就比賽啦，咁然後另外嗰啲喺香港就做其他 task 咁樣嘅。咁嗰時我就同另一個朋友一齊上去，咁就喺呢個廣東省去唔同嘅城市做好多 task 啦。咁啱啱呢幾日有位聽眾 post 翻出嚟，我啲朋友都見到又係咁 send 俾我，就好有過年氣氛啊！ 好勁啊！我都 想 識你，識你雖然唔係好耐，都年幾啦，但 係都冇見過呢個樣啊， 都冇見過呢一面啊！ 大家想睇上，我擺咗上社交平台自己上網啦。 講一講係咩嚟嘅先？ 就係啊，做呢個潮劇嘅男主角， 系即系 潮州劇， 潮州劇即系等于个大概个概念就好似做粤劇咁，只不过系讲潮州话嘅咁。 系啦，咁系啦，讲潮州话呢、這个就系一个好大嘅挑战。 系啦， 因为用潮州方言去演唱嘅咁啊，一男一女，咁我就饰演个男仔，咁我拍档都系男仔嚟，佢就反串做女仔，咁、哦、我哋就真系 full set 上阵嘅， 好劲啊！睇到条片， 因为我哋真系去咗潮州劇團嗰度去比賽，啊、然後我哋 stay 咗喺嗰度，我唔記得兩日一夜定三日兩夜。 咁短時間要學、啊， 好短時間，係啊，你就學一個段落， 啊、 就要 表演啦， 要唱，啊、要講曬啲對白，然之後要做埋動作嘅，然後裝頭衫全部齊曬。咁嗰張 post 出嚟嘅相啊，就係嗰陣時唔知點樣有人留影咗。又唔知喺边度存在，总之又揾到出嚟啦。我就好似唐伯虎点秋香要取秋香， 秋香啊！你真系入边个 秋 香 子咁啊！小姐求神啊！咁啊，即系戴晒嗰啲帽啊，个妆化晒，然后件衫系好重啊，我仲记得 古装啊， 系啦，咁啊有 袍咁样啦， 系啊，咁我觉得农历新年啊，收到呢张相 好喜庆啊， 喜庆啊，应节啦、 啊，系啊，红当当咁样，红当当飞吻啊， 咁啊 po 翻出嚟。 喂，但系咧，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呢个大家有兴趣都可以重温翻嘅， 系啊。 咁但系我想问当时你去学呢一个叫做潮劇啊嘛， 系啊。 其实我哋成日睇呢啲咧，最难系咧佢哋嗰啲拉筋动作咧，或者嗰啲武打场面咧，佢哋咪要神。咁早四点钟天未光就要起身拉筋，跟住拉到只脚180度。 系啊， 你有冇经历呢一个阶段？ 啊、 真系噶。 基本上嗰阵时摄制队就拍低晒嗰两日一夜定三日两夜，我真系唔记得。总之喺嗰度嘅日子啦。 嗯嗯， 咁可以讲下，因为咧有听众睇完张相都有 message， 可唔可以讲翻当时发生咩事？ 好啊，好啊。 咁所以攞嚟做题目。 有趣，有趣。 咁佢嗰个系一个劇团嘅一个基地啦，你当、嗯嗯、其实基本上嗰段时间就 stay 喺一个好似礼堂、学校礼堂咁样。 哦 okay、 我哋瞓觉咧都系喺学校礼堂，搵啲纸箱咧冻起晒佢，围住晒一个 area， 咁、哦、就摆一啲床喺度。 硬板床 系硬板床，咁夜晚就瞓觉，然后就冻两个风扇喺度。咁我哋嗰几日就喺嗰度生活嘅。 我想问嗰阵时天气热， 夏天嚟噶、 哦， 基本上夜晚瞓唔到觉，系因为咧好多乌蝇嬲脚，系、啦，个风扇吹埋嚟，啲乌蝇就飞走。 OK， 咁然之后 个风扇令佢另一个人度咧， 啲乌蝇就埋嚟啦， 飞翻埋嚟。 咁所以咧，嗰、 okay、 只脚啊，个身咧，你嗰啲皮肤，你着短衫短裤咧，其实好痕啊。 OK， 我已经唔系惊污糟，纯粹好痕，瞓唔到。 因为系咁嬲住你。 系啦，所以最尾就笠睡袋。 OK， 哇，好热、啊，师兄。 但系好过我瞓唔到觉嘛，我唔怕热，唔怕污糟， 不 过 我都 会 怕， 我都会怕痕， 会怕瞓唔到觉。 咁基本上去到就跟佢哋练习嘅生活啊，因为佢哋。一啲小朋友咧，细细个就喺嗰度，可能入去嗰啲劇团咁样生活啦。佢哋即系晨早起身，咁大家就喺另外一个好似 canteen 嘅饭堂，朝早食完第一餐，跟住就会做啲可能拉，好似你咁讲啦，拉下筋啊，热下身啊咁，跟住就会做一轮嘅练习，跟住食 lunch 有一个时间。所以你嗰个生活嘅 schedule 系跟翻住佢哋嘅， okay， 即系人哋六点钟食早餐，你冇理由我十点起身跟住要求食， 当然 就冇可能啦。咁都唔系体验啦。 系啊。 咁其實冇乜點樣瞓覺嘅都， 因為 幾粒鐘 練到好夜啦，都應該。 咁但係你喺一個比賽裏面咧，你嗰個狀態亦都唔會真係好似放緊假咁嘅，咁所以都還好，我覺得。 但 係嗰陣後生啊嘛。 但係嗰係啦，我就正想講，即係嗰陣時後生嘅你咧，呢啲咁緊密嘅行程同埋啲咁高強度嘅動作，你都係 handle 到嘅。 啊，還好，我記得拉筋我條筋都係緊㗎啦，咁但係都仲做到，因為當時好瘦啊嘛。 哦，係啊，睇翻都覺得好瘦， 係因為 瘦咗啲馬咁樣。 Podcast 係有。 得睇翻嘅，即係你用生果牌電話，咁港台佢嗰、那個即係 keep 咗個 archive， 大家係睇得到。應該你 search DJ 生還者或者天行者 TEN 咁，你可以睇得翻。小弟嘅過去啦，咁唔係好鼓勵大家睇嘅，但係你有興趣你可以睇啦。 唔係啊，我想講咧，即係一路識你咧，我都係見你戴住副眼鏡噶嘛，跟住然後我頭先睇翻條片。啊！点解波成唔戴眼镜，只眼蒙到咁样嘅咧？佢、一路蒙住都讲睇唔到嘢咁样。 啊！你讲得啱，嗰阵时我未戴隐形眼镜，咁所以去到真系演出嘅时候，我除咗眼镜咧，系近视住蒙住咁样嘅。 Oh, OK， 你讲翻，我记得呢个画面。 好蒙啊！你先即系大家净系睇佢眼蒙，我都觉得值得睇啊。 系啊，成个过程系练习嗰啲都戴住眼镜啊，唯独是表演嗰下，因为你化妆成，你唔会戴住眼镜咧，就冇啦。 喂，但系证明其实你记性都真系唔曳喎，因为咧即系好老实讲，我以前都会陪我阿妈去睇下粤剧嗰啲咧，咁我觉得咧其实好劲噶，因为你要记晒成场戏一路做落去咧，啲剧本系唔可以甩噶嘛，你啲对白啊，你啲唱。嘅歌词系唔可以甩噶嘛？ 系啊， 你嗰阵时两日要记晒啲嘢，其实你记性系 OK 嘅。 短期记忆可能仲好咯，我好记得啊，嗰本簿我尝试有揾嘅，但系揾唔翻，系喺屋企啊，唔知摄咗去边咧，就写晒嗰啲拼音，因为有真系当地嘅一啲， 因为要唱潮州话嘛， 我真系唔识，咁所以就有真系啲老师佢就将嗰个段落咧唱一次，咁录低咗 ，OK， 然后就自己不停听，然后就拼音 mark 低啦。 哦， 系啦，咁你拼音 mark 低咗之后咧，你就要再背，背完先做动作。因为我睇翻呢段片，我自己讲咗一句嘢，我而家谂翻咧都觉得系真嘅，就 系 我喺我个体验嘅感受就系、是、好多花巧嘢，咩动作啊，咩情感啊嗰啲嘢咧，嗰啲唔系第一步，其实最重要就系你要背好晒啲歌词、你要完整地冇问题地唱晒，你先至有资格可以追求咩感情啊，咩动作啊，咩风格啊，系啦、 啊， 即其实我就回想，好似我访问嘉宾都系啦、即有阵时佢哋都会分享就系、是，喺录音室里边，佢哋去谂点样样用嗰个情感，一啲咩想象画面，但系其实佢前期就系嗰啲最基本背晒啲歌词熟晒系唔会错嘅，呢啲其实。啲功夫一早做好晒，只不过可能访问里边嗰啲或者睇大家心目中呢啲系基本嚟， 系 所以嗰个 preparation 好少会讲，但系其实呢一样嘢本身系好需要噶嘛。 同埋条片最重点系真系听到你唱嗰一下嘅，即系唱潮剧嗰下嘅，我唔识。我唔識去判斷啊，因為即係你都知同我哋聽流行曲係好唔同噶嘛，佢哋啲音係、我都唔識判斷到底你係唱得準 唔準 啊？ 我覺得唔準嘅。你想唔想聽幾句？ 好啊，好啊。 呢句我嚟， 呢 句 系你嚟嘅。 你系咪分唔到？嗰个系学潮州话嚟噶，唔系日文嚟噶。 二 姑啊，咁你写嘅时候，你咪即系写二姑咯。 O K， 三 咁你嗰阵时会唔会忍唔住笑啊？唱到呢个 冇啊， 紧 张啊，冇啊，有啲几得意， 好有趣啊。 所以每一个人年轻嘅时候都总会有一啲有趣嘅体验啦，同埋回忆啦，咁样。嗱，佢哋都系。呢一班年轻嘅小妹妹，系啦，年轻嘅时候都有演出嘅机会。对于佢哋嚟讲，日后十年后睇翻啊，都好似而家叔叔咁回味啊。佢哋 After Class 有首要为今日回忆嘅派台歌。 不怕被挑战，华丽舞会随便化妆乱画眼线，说地说天时装讲多几年几年，笑点幼嫩多点软言，无暇再指点欣赏我缺点，当他做笑点自我点，不怕任性被世界谁便挂念，哪怕肤浅。 天本新闻之前听过有呢一首派台作品啊，佢哋系年轻嘅少女组合 After Class， 要为今日回忆啊！ 唔该晒，波成叔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2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大部分属于本地个案。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过去两星期有2600几宗确诊个案，当中898宗未找到源头，确定有垂直或横向传播的大厦有33栋。当局今日开始正式启动居安抗疫计划，安排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接受14日和4日的家居检疫。截至中午，当局向38人发出家居检疫令。另一方面，医管局会将适合的个案送入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很多个案属于跨家庭群组，至少有19个大型群组涉及10人以上，部分是亲友饭局和工作单位传播。另外，多间护老院有员工或者院友受感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现有的社交距离措施延长至到今个月24号凌晨，并将宗教场所和理发店或者发型屋加入措施入面。这些处所由今个星期四起要关闭至到今个月24号。限聚令由四个人收紧至到两个人，并适用于私人处所，禁止两个家庭以上在私人处所进行跨家庭聚会。另外，疫苗通行证措施大体上在今个月24号推行，所有进入相关处所的人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和出示疫苗接种记录，在今个月24号之前先在餐饮处所推行先导计划。当局亦都会考虑以行政手段在其他处所，包括学校、大学、接受政府资助的处所，包括青年中心等，以及公营机构的写字楼进入的时候要接种疫苗。当局会提高罚则，如果有人没有遵守强制检测令或者违风检测，定额罚款由5000元提升至到10000。林郑月娥又说，将会向立法会寻求260亿注资，涵盖40几项措施，推出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立法会财委会下星期二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并会在下星期一早上发放相关文件。林郑月娥说，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有多个特点，除了在第五轮已经领取资助的行业可以再申领，而资助额亦都会比上一轮更多。另外，受社交距离措施间接影响的行业亦都会得到支援，除了旅游业之外，在客运输业、洗衣和洗碗行业、职业介绍所等都会获得资助。另外，清洁工和保安员，当中包括私人物管公司聘请的相关人员和机场货运员工等会获得资助，每人每个月2000元，为期5个月，即是合共10000。林郑月娥又说，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会为一些短期和临时失业人士提供一次过10000元的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控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正常噶。路面情况主要是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大埔道的中线有临时工程，慢车的龙尾去到明爱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 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喺大围嘅积运街，因为爆水管，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嘅一段咧，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啦，请你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喺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嘅部分慢线封闭咗噶，去到嗰度嘅时候咧，要小心驾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屯门赤立角隧道出口去机场，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同埋大埔林村加道里落斜去大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知明日的舞作曲林家谦，作词 Oscar， 主唱陈奕迅。二人份作曲 Olaf Ninsko， Josephine Glamour， Misha 叶，作词林宝，主唱叶巧林。基本恋爱套路作曲何雁诗 Kisson 风，作词 Oscar，主唱何雁诗。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哋聚焦嘅咧就係公務員隊伍點樣能夠可以以身作則，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憲制秩序同埋國家嘅發展咧，要有一個好清楚嘅認識。 2月9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電視31。 香港電台抗疫情報站。 香港電台第一台嘅精靈一點，由專家同你講疫情下嘅血壓管理同埋其他健康資訊。 第五台香港暖流，專家提提老友記抗疫須知。仲有好歌同你打打气。 普通话台嘅新紫荆广场有唔同嘅专家同你追贴疫情嘅发展。 当然仲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抗疫资讯啦。 疫情上边 关心依然， 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阿欧，仲使唔使讲恭喜发财咧 ？Kitty 唔知、啊。 小白你话咧？ 芭比，我谂唔使啩。 钟哥点睇啊？ 有心唔怕迟，十月都喺拜年市。 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本年为你打打气。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默克阿瑟下令轰炸鸭绿江大桥，彭德怀认为黄草岭、飞虎山追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两地战士有序撤退，有敌深入。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Sun's energy.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love.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数算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 斌神，嚟紧要闭关见少啲朋友啦，佢哋会唔会同我疏远咗噶？ 波胜唔使惊，你冇听过小别胜新婚咩？当然，小别胜新婚除咗讲紧屋企嘅关系之外，其实朋友都系噶。日日见口见面，你唔惊会冇话题嘅咩？ 夜夜月台上对望，竟然数千万，将彼此那影迷，但是又从未约会。热情聊天后，谁亦从未无赖，一出界会自制二人甜蜜片。 齐如宝石，真爱就先放低。 只恋爱太浪费，所以尚有好有趣。 还情愿于秘密时空就发誓， 谁人又了解这一点零碎？ 天地最美默契， 一双手不知世俗说礼， 对望你大污秽， 然而下想爱谈不。 人同人之间呢，有时有条界线喺度，唔知反点解反而好似会好啲㗎喎。 寂寞但从未作弊， 心意拍好了， 谁会舍得就发泪。夜夜月球上低望， 没前面天气， 望着没衰落 去。所出那剧情让我藏在心底，何妨做火最亮行星， 难 到底难被人代替， 的爱最好无关系。 吻过你， 难道会温柔吗？谁看佢骤眼的美丽，同昨夜醒更陌生， 剩下两串海兽的身体。 这一点零碎，温馨得不沾世俗说礼。我那里，你是个天堂。

哪怕更孤单，向每个背影讲再见。时间似轻烟，开始不敢相信什么永远。 即管系咁样都好啦，仍然都系期望听日会听到好嘅消息嘅。Aga tomorrow 喺呢个时间咧，其实更加需要系多啲打电话关心下身边嘅朋友。 几多天我与你未尽情谈心过，不过餐桌总放了一碗冷汤。心与担心那边较多。

台，一起向未来。 我霍启刚和广大香港观众热切期待 北京2022年冬奥会，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真是感到非常非常骄傲。今次北京举办冬奥，令北京会成为全球第一座双奥的城市，既举办过夏天奥运会，又举办冬天奥运会。港商的国家严谨的防疫政策，一定可以成功圆满安全地举办今次的冬奥会。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呢两位嘉宾咧，过去一路合作无间，终于可以请晒佢两位上嚟啦！ 难得可以同佢哋两位一次过一齐见面咧，所以我写咗呢两句送俾佢哋嘅。 张万知我者，莫若一丁也。 哇，好句好句，呢两句同佢哋一样，唔可以分开噶。 字体嗰个力量已经感受到 了，感受到啦。首先欢迎我哋苏动音乐今日嘉宾咧，包括有张曼芝啦，同埋李一丁嘅两位好。 Hello，Hello，Hello。 系啦，今次咧，我哋呢两句咧系连住一齐有个意思嘅，就张曼芝我者，莫若一丁也。咁我哋谂咗呢句，其实系阿斌谂嘅。跟住咧，我都话啊，我哋系咪要写晒一卷过咧？佢就话唔系，分开两卷写。 系 个意思系因为 有解释嘅，因为我嗰个感觉就系要希望好似呢个42章经咁样啊，即系你拆开佢咧，佢本身可能大家未必会完全明白佢系咩回事，但系一摆埋一齐，即系好似你两位咁一摆埋一齐，成件事通咗出咗嚟咁样样。 收唔收货啊？两位 收货收货。 O K 喎，一定系 O K。 我仲可以自己写翻啲上款可以再用添啊，下款。 希望你哋中意即系呢两卷我哋写嘅呢个。 多谢。 系啊，咁啊呢一个嘅意思即系好似头先阿斌嘅讲嘅嗰一样啦。因为2021年我哋即系一路都听住朱怡嘅作品，每次上嚟都会介绍，亦都一定会提到一丁嘅名啦。咁而家望翻转头，即系嗰一年自己嘅新人啊，有你嘅作品啊，同一丁嘅合作得，你而家望翻嗰个感觉会系点样样？会唔会觉得好快啊，好神奇？ 我觉得系都系好奇妙嘅，其实同埋其实都过得几快咯。谂翻即系有一种又快又慢嘅感觉，同埋每一次都真系有 work out 到一啲自己其实都估唔到嘅嘢出嚟嘅，同埋每一次都觉得好好玩，即系有发展到好多可能我自己冇 expect 过嘅声线啊，或者系一啲编曲嘅手法啊咁样。 我觉得个时间好短嘅啫，即系你话原来已经做咗一年都唔系好觉咁样嘅。咁一开始我完全唔识佢啦，最开头咁啊，由第一首歌开始就其实系试下佢。究竟你可以做到啲咩？你做唔同嘢嘅時候會有啲咩效果呢？咁樣一路都係試咗咁多個實驗出嚟，咁啊當中有受歡迎嘅，我都好開心咯。 即係本身唔識之餘啊嘛，你即係第一次接觸佢嘅時候，你覺得呢個女仔係點樣樣嘅？ 喺見佢真人之前，咁就收到要同佢做歌咁樣啦，咁啊梗係上網碌下相啦，跟住話都幾可愛喎。咁跟住但係全部好酷嘅，唔笑嘅。唔笑嘅咁样，啊会唔会系好 cool 噶？会唔会系好好慢热啊咁样噶？咁样咁但系其实识咗佢之后，见到佢第二三次就已经即系冇嗰个隔膜噶啦。 但有冇话咧？第一次见面嘅时候，咪就已经系即系讲工作嘅嘢，定话系有啲好似 ice breaking 咁啊？食餐饭先啦，或者即系了解一下。 我谂讲工作对我嚟讲系最 ice breaking 啦，反而讲其他嘢仲会建立多啲 ice 添啊。 因为唔知倾啲咩啊嘛，可能第一次 怕丑噶嘛会。 第一次就系真系好着重于讲姿态嗰首歌，因为嗰阵时一嚟就系 focus 喺呢首歌度嘅，然后就有分享一下我中意啲咩类型啊，即系反而我哋系执着于想了解一下大家喺歌曲上面嘅嗰一样嘢咯，咁所以我就系咁 share 啊，我中意听呢啲，我中意听呢啲，我觉得首歌点点点咁样，即系大家系 係理解嗰個音樂性比較強啲咯。 Gigi 去玩嘅一啲作品都可以叫做 alternative 少少啦，即係一丁去陪住佢一整年入面幾首作品都係由你去做監製啊、編曲各方面嘅工作。有冇話其實最初已經係諗好咗啦，點樣同佢行過呢一年，點樣去 mold 佢嘅一啲作品，大家去攞一個舒服嘅位，令佢可以表現到佢嗰個特色出嚟咁樣。 其實好多人都講話啊，張曼芝玩嗰啲嘢比較另類啲啊，香港冇咁多啊，非主流啊嗰啲。其實我做嘅時候係冇特登咁諗嘅。咁譬如收到佢嘅 demo 咁樣啦，咁我就會諗啊，我點樣可以去幫佢去編排，令到嗰件事大家都鍾意得嚟，又好襯到佢，又希望會有觀眾都欣賞，就係都係咁樣諗，唔會話特登想整到佢好另類呀、啊、或者同所有嘢唔同呀、啊、咁樣囉。 喺編曲監製個 position， 其實一路以嚟陪住佢係諗緊一啲咩呢？ 其實嗰個感覺好自然反應咁樣嘅。咁首先聽佢個 demo 啦，咁佢通常佢因為佢曲詞都自己寫啦，其實方便嘅，咁就唔使話度好多嘢，因為佢已經寫咗啦嘛。只不過啊，首先聽佢個旋律同埋個歌詞有冇嘢可以執啊，呢度好啲，嗰度好啲啊，有冇啲其他可以嘗試嘅地方，咁同佢傾啦，一齊傾咁樣。個編曲或者最尾個 outcome 個聲係點樣，其實就係望住佢，知道佢係咩人。做嗰陣時由編啊到幫佢把人聲去用啲咩唔同嘅 effects 啊，到同mixing engineer 阿 J 姐一齊去傾嘅時候，都冇話係要故意去做啲咩嘅，只不過係一路做，咁啊攞幫佢錄完音啦、編完曲啦，咁啊有唔同樂器又跟住擺埋曬啲嘢一齊嘅時候，就好似煮一個餸咁樣啦。咁你有曬所有材料啊，有菜啊，有肉啊，有配菜啊，咁樣擺埋曬一齊嘅時候，啊煮佢嗰陣時，你一路煮一路會試下味啊，爭啲咩，咁啊落啲調味啊。咁其實就一個咁樣嘅過程，咁樣落下就係到個 outcome 咁樣啊，呢、這個味我就中意啦，大家都中意啦咁樣咯。 問翻轉頭就係問下 Gigi。即系入咗公司之后遇上一定有冇一种感觉系好似插咗对翼喺自己度啊！即系突然好多嘢可以去得快好多，或者可能有好多嘢可以唔系净系自己一个人处理啦。原来有个好固定嘅一个 partner 去帮你处理嘅时候，嗰个信心会大好多，或者原来系咁样样噶、 哦。其实我喺一丁身上系学到好多嘢嘅，因为我即系本身我都幾鍾意曲詞一齊啦，咁但係編曲啊或者係點樣監一首歌，根本我嘅能力係其實唔係好好嘅，所以我就同埋我一直都好想去學習呢一樣嘢。咁而同一丁合作呢，就係、是、不斷喺呢一方面有一啲新嘅知識啦，而我覺得其實佢係似我嘅戰友嘅，真係即係我哋係有好多嘢其實係好自然，突然間做咗一啲我哋又覺得幾好玩嘅嘢，同埋有時係真係試出嚟嘅啲嘢，即係可能係錄音 focal 上面啊，或者佢點樣加我嘅時候，我一路試一路試嘅時候，發現啊其實咁樣又幾好，或者有啲編曲上即係我哋嘅溝通都係會係有一個 give and take 喺度嘅，即係會真係大家去理解一下首歌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囉。咁所以你話係咪有對翼呢，即係我就覺得嗰個信心係大增咗好多，係因為我真係覺得我揾到一個好適合我嘅監製囉，而係亦都佢知道，因為大家同埋已經做咗好多首歌啦嘛，而我哋又本身都已經 friend 呢，咁更加是容易啲去令到啲作品立体同埋有我自己嘅嘢囉。 因为佢一入行之后，即係所有嘅作品都係一定去做監製咁樣啦。咁所以你對嚟講係一个戰友。咁如果調返咗你嘅角度啦，即係你有好同好多唔同 artist 合作，咁喺2021年遇上之前，經歷咗一年，佢又俾到啲咩嘅感觉你觉得佢可能有佢嘅特質啊，或者佢嘅 vibe 啊等等。 我突然間空白咗添，唔係我係有好多嘢想講嘅，但突然間可能有啲感觸咁樣空白咗一下。 我哋攞紙巾嚟，有啲感觸，慢慢我哋有幾時間？ 好點樣講咧？即係好似你頭先會問張曼芝，你同一丁合作會唔會好似插咗對翼咁？但係調翻轉，我其實覺得佢插咗對翼喺我度咯，因為同佢做嘢，佢可以令到我做到我好多一路想做，但係可以係做咩啊？ 佢喊 聲，感動啊，感動， 好感動。嗱，跟住你，譬如你即係咁樣講兩句，佢又好感動，咁你又好有滿足感噶嘛？跟住係跟住譬如做咗個 beat 出嚟，咁樣係咪好啊？好正，好正嚇，咁、啊、咁就好正啊！咁你真係好好有滿足感。佢一做到佢中意嘅嘢咧，佢真係會話翻俾你聽，我真係好中意佢表現到俾你睇。佢唔會話好假，哇，好好啊，叻叻登啊，好叻啊！佢唔會，佢真係你 feel 到佢係真心欣賞你同佢一齊努力做出嚟嗰啲成果，嗰、那個感覺好好啦。咁但係其實咧，要滿足佢咧，就唔係想象中咁容易嘅、哦。喺個過程裡面，如果佢聽佢未係 feel 到嗰樣嘢，佢話有 feel， 佢你要佢講到有 feel 呢個字之前咧，你要下一段苦功嘅，咁要同佢一齊去發掘去揾，咁嗰個過程其實就令到我。即係學識咗好多新嘅嘢啊，係可以咁做喎。有時我做咗啲嘢出嚟，我覺得哇，係咪咁啊正咧？係咪正咧？跟住佢話，咁啊，跟住嚇咁都唔正。跟住我就即刻揼自己大髀，咁冇理由唔正。我點都要佢覺得正㗎啦。咁樣你，但係跟住過咗幾日之後，我諗到個方法，係咪咁咧？係咪想咁？係咪咁想咁？跟住佢就話係啊係啊，就係咁。嗰個成功感就嚇係好有滿足感嘅。即通常要由佢未覺得有 feel 到變有 feel 咧，就係、是我通常就俾其實係 provide 一個方向俾佢揀咁樣啦。嗱，譬如我啊，你俾咗個 demo， 我不如呢個方向咁樣啦。咁佢就首先就揀個方向咯。咁我當佢揀咗一個方向，可能由 A routine B routine 行咁樣。我揀咗 A， 咁我哋一路行啦。咁一路行嘅時候，可能行咗100米咁樣，話係咪正咧？嗱，呢個 A 方向都話啱你噶啦，100米。跟住佢跟住原來係佢會令到你可以諗到，原來行到200米噶喎，可以繼續行落去再遠再遠。咁咪大家互相 push 大家。咁先至產生到出嚟嗰幾隻歌咁樣咯，同佢做歌佢有個好好嘅地方，亦都佢公司亦都好好地係有好好多自由度啊。咁最緊要一樣嘢嘅就係要有型，同埋我哋自己之後自己聽翻咧都要係 enjoy 嘅，即係滿足到我哋hopefully 滿足到大家。咁呢樣嘢係令到我做得好開心。 因為我哋每次同朱宇訪問咧，的確你都會講嗰個 term 就係啱唔啱 feel 嗰樣。啱啱再聽埋一丁講，即係佢原來同你合作嘅嗰種感覺啦。你自己聽完之後，你覺得點咧？ 其實我知咯， 你知嘅，即係有講嘅本身都係咪 啊？唔係，其實唔使講我都知，因為就係其實都 feel 到啦。咁同埋因為我哋個溝通就真係咁咯。然後唔知道嘅一樣嘢係，我唔知道原來佢心裡面係。哎呀，原来你觉得唔正啦，即系我又未觉得系，原来系咁强。只不过我系可能有啲位我想咁样咁样，然后我都会好坦白同佢讲嘅。即系我觉得最好嘅沟通模式就系坦白咯。即系佢 100% 抌晒佢啲心血喺度，而我自己对我嘅歌都系。然后当我哋 100% 坦白同埋 100% 用心嘅时候，就会有每一首作品嘅出现咯。 有冇话 full out 呢一年可能真系好深刻一次，就系一定好似头先所讲，就系要去令到佢觉得。OK 咧，嗰一下係有冇邊一首作品係最初嗰個 barrier 係有啲難去打破，但係最後你係做到嘅咧？ 其實首首都有唔同嘅挑戰要去克服嘅。咁譬如姿態啦，第一首咁樣啦。咁佢 demo 都都改咗好多次唔同歌詞啊，甚至係個段落啊，或者啲甚至 melody 都佢醖釀咗好耐先至出到 final。咁而佢個 demo 本身個編曲就有少少有啲 jazz 啊，跟住有啲 post punk 咁樣。但係我就想揾另一個 focus 俾佢，不如試啲有啲電子，但係又有啲搖滾咁樣。我即係嗰陣時我未其實唔係好認識佢嘅，咁樣樣嘢都俾佢試咗先。咁係一個好實驗嘅一樣嘢咁樣，但係因為佢最尾我哋出街嗰個版本同佢以前夾 band 玩嗰陣時個姿態好唔同，咁所以佢亦都估唔到咁開放思想咁都夠膽試，咁呢個就係姿態啦。深夜浪漫呢個 demo 就係淨係鋼琴同埋佢個 vocal 咁樣嘅，咁而深夜浪漫係好簡單四個 chord 成首歌咁樣啦，係佢 demo 嗰陣時嗰、那個挑戰同埋難關就係、是、啊嗰四個 chord 係即係好多人學吉他頭第一堂學嗰四個 chord 咁簡單嘅，咁我就係鍾意佢咁簡單呢樣嘢，跟住我就幫自己設個限先，我一定要係咁簡單嘅嗰首歌。 但係一去到啲 code 太簡單嘅時候，你有其他嘢好大挑戰，會唔會由頭到尾係咁會好個起伏唔夠啊嗰啲，咁就去克服呢一個，令到最尾用咁簡單嘅 code 都可以做到一首令到人哋可以一個 attention 由頭到尾都喺度嘅一個作品咁咯，希望就做係啦，應該都成功啦，大家都受歡迎啦咁。咁 Love Lost 就係佢突然間做完兩首之後，一丁我唔掂啦，我有啲嘢想做，係做咩咧？做咩？我要 rap。 係。 咁我第一個反應係喂啊，係啦。咁可能我喂啊咗半日咁樣，我就喺度諗點解唔得啫？佢話要嘛，做到最好。仲要係，就算係 rapper， 你 diss 唔到佢嘅，咁樣咁好咁樣，咁所以我就咁去克服呢個其中一個挑戰，亦都要好多謝阿劉包，謝恩海神，咁佢同佢一齊困，我係目擊住佢哋喺呢個 studio 裡面度困。 我想問一下，因為成日見到咧，佢哋公司高層成日拍佢喺公司，佢哋有間 studio 係俾佢哋去做音樂，係咪其實好多時候 Gigi 你嘅作品就係喺嗰一間嘅房度同一丁一齊去揼出嚟，嗰、那個產生個誕生地其實就喺呢度咧？ 好多曬公司嘅一樣嘅前期係。在公司 有个好处就是可以长期病在度，中意做乜都得，咁样又唔会话要限时限刻咁样。你 book 咗佢即比较flexible 啲啦，啲时间中意度几耐啊，就度下出咗去食嘢啊，咁样翻翻嚟，即系有个好轻松啲嘅感觉咁样。但出到去咧，你有限时段咁样咧，咁令到佢会特别 focus 啲，佢个表现又会有个唔同咁样，唔同地方会启发到佢啲唔同嘢咁样。 因为可能 Love Lost 长期喺公司个 studio 度录咧。同埋我哋都好 chill 啊，成日錄下出去食嘢，咁所以一樣咧，我好想好 focus 咧。去到後期我就同一丁講話，其實不如去第二度錄啦。咁喺第二度錄咧，就有嗰種我一定要錄到，我一定要錄到，即係有呢一種 feel 咯。但係公司係長期令到我肚餓，同埋我會不如叫下嘢食啊，咁樣即係喺度錄係會有呢個 vibe 嘅，唔知點解。 听紧呢一首系张曼芝之前对上一首派台作品，都系由一丁同佢一起去制作创作呢一首歌，叫做《Love Los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2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大部分属于本地个案。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过去两星期有2600几宗确诊个案，当中898宗未找到源头。确定有垂直或横向传播的大厦有33栋。當局今日開始正式啟動居安抗疫計劃，安排密切接觸者同次密切接觸者接受14日同4日的家居檢疫。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因應推行疫苗通行證，政府將修訂僱傭條例，避免在抗疫期間僱主和僱員之間出現糾紛。法例修訂之後，僱員在今個月24日或之前要用通行證才可以上班。如果有僱員拒絕而未能夠上班，僱主將他解僱，將不會被視為不合理。另外，如果僱主因為僱員需要強檢或者隔離而未能夠上班，被僱主解僱，就會構成不合理解僱。而因為違風或強制檢疫而未能夠上班的員工，衛生署可以向這類人士發出醫學證明或者強檢令，亦都即是僱員可以申領病假紙，以避免僱主和僱員之間出現爭拗。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說，今個星期四起將禁止任何私人處所進行多戶聚集，新修訂之下，兩戶人以上在私人處所聚集將會受到限制，但照顧者可獲豁免。舉例，如果有兩個家庭身處同一處所，照顧者屬於第三戶，不算違反規例。陳松青說，疫苗通行證將會在今個月24日實施，適用於所有指明處所，包括新加入的宗教場所和商場等地方。除了12歲以下和經醫生證明健康原因不適合接種疫苗人士之外，其他員工、顧客或者使用者都需要符合要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星期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近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繁忙少少，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港岛路面半山的坚道东行线去中环方向，跟着阿巴甸街那里较早前有意外事故的，现在中环方向还是较为多车。湾仔港湾道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的慢线就封闭的，来往方向都是多车。九龙方面，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非常之繁忙的，龙尾就去到培正道，窝打路道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多车，龙尾去到培正道。亚加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医院对开嗰度咧，之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都系比较慢车少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就较为多车，仲有就系屯门嘅黄珠路去元朗去呢个屯门公路方向，咁现时都系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龙日楼。去到龙日村嘅黄珠路出屯门公路方向多车，龙尾去到龙日村。安全车速报告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上车去大埔。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候选金曲包括 《最后的摇滚》作曲 Nowhere Boys， 作词 Fisher Ken Van Chen， 主唱 Nowhere Boys。每到微小，作曲 Rubber Band， 作词 Rubber Band Tim Lee， 主唱 Rubber Band。可不可以恋爱？作曲徐乐昌，作词张美贤，主唱林永彤。 让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我想去进修啊。 啱啦，为咗帮大家提升自己，持续进修基金优化咗啦。2019年4月1号或之后开课嘅课程，资助上限已经由10,000元加到20,000元。 我知道，以前未用晒嘅资助都用得返。申请有效期同次数都冇限制。 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仲多咗课程揀。上基金网页或者打3142-2277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决赛，谷爱凌为国家队攞到今届冬奥嘅第3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默克阿瑟下令轰炸鸭绿江大桥，彭德怀认为黄草岭飞虎山追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两地战士有序撤退，有敌深入。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以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两大国际体坛盛事， 除咗直播开幕式同闭幕式，港台电视32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 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被选中的细路系林家谦。 你的出现无用对照，对城内悲伤的交调，又浪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进入，脑屈放开了，在世间渺小，沉溺旧历高峰与低潮，太虚无语太飘渺，都不如痛快的放任去追逐片。 音乐人 JNYBeats 以 producer artist 的身份去创作，找来不同的歌手合作，今次就邀请了林家谦和他一起作曲，合作这一首用冥想做主题的作品。作曲 JNYBeats 林家谦，填词郑敏，编曲 JNYBeats， 监制 JNYBeats Caris。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第20位，有 JNYBeats featuring 林家谦《灵魂出窍》练习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得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万语 一拍半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华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谁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张曼知我者，莫若一丁也。 今日 show 音乐嘉宾有张曼芝同埋李一丁啦，咁亦都有你哋2022年嘅推出嘅呢一个派台作品啦，就是、一样。咁一开始咧，我哋两个就会估关于呢首歌嘅，然后再交俾你哋去揭晓嘅。因为咧呢一首歌中心思想，我感觉到就系讲一个人嘅可能人生当中或者生活当中不断 loop 住重复住嘅嗰一样嘢。咁呢个系嗰个主旨啦。咁但系因为喺嗰、那个歌嘅 structure 上面，我好中意就係佢一嚟咧，第一下咧就係掉咗，即係出咗嗰個 chorus， 即係今天、昨天、明天一樣，行咗嗰個先，然後先再去翻一個可能傳統叫做 verse 嘅一個部分。究竟會點解會咁嘅 design 咧？咁我估會唔會係其一就係因為隻歌都係講一種 loop 啊嘛。咁不如就揀咗我呢一首歌，你覺得自己好中意一段一個 catchy 啲一個 chorus 位置，我一嚟就出咗先，然後 throughout 隻歌不斷有一種 loop 住嘅感覺，可以呼應到我呢首歌講緊嘅嗰一樣嘢啦咁。 我估咧，其實一樣咧，本身咧係可能會近榜寫 demo 嘅時候，有少少似係 Love Lost 嗰種好 emo 嘅作品嚟嘅，因為我覺得個歌詞入邊個狀態咧，其實係好 emo 噶，好多啊，好似有啲嘢想講想呻咁樣，但係我覺得喺當中係發生咗一啲事情，可能一丁同阿 Gigi 去編或者去做呢首歌嘅時候，係發生咗一啲嘢，令佢變咗而家係好似有少 dream pop 少少，或者可能係睇化咗啲，對嗰個一樣嘅狀態係冇咁 sad 嘅，冇咁 emo 嘅，好似係對呢件事係處之太嚴咗嘅。咁我估可能喺 demo 到而家出街個成品最大嘅變化就係喺呢個位啦。 一開頭個 demo 係迷啲。系啦，咁然后，所以都其实都中嘅。咁然后 structure 嗰度即系， 系啦系啦，一开头咧，其实就唔系 chorus 摆喺前面先嘅，系 first 嚟嘅，最后同一丁沟通先将chorus 摆喺前面嘅。 佢本身个 demo 佢用 type beat 写嘅，咁样跟住佢咁 type beat 就系、是。必一定 keep 住重複，咁但系咧，佢就寫咗唔同嘅段落咁樣啦，佢就順序 verse A B， 跟住 chorus， 跟住就再重複咁樣啦。咁我一聽完之後咧，我就覺得既然你可以用 loop 嘅 beat 嚟寫到咁多段咧，我就開始喺度分啊邊一段係比較個感覺好似 chorus， 即係佢有個心目中有個諗法嘅。咁如果你話呢段係 chorus 嘅話，我自己喺度諗，我點樣可以令到首歌最 catchy 嗰個狀態？咁所以我就揀咗chorus 行先啦，一開口唱。咁但係其實仲有個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做 final 嗰個 beat 咧，嗰個吉他行先噶嘛。咁嗰個吉他有個 melody，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實係都係用翻佢啲 melody 嚟砌出嚟，只不過我砌過個 pick 噔噔噔噔噔噔，其實係等於佢 verse 嘅第一句，知有點嘅，跟住但係我又唔想噔噔噔噔噔嘛咁樣又做個吉他喎。我做歌有時會亂咁整嘅，即係我會可能錄咗 demo 之後，我就亂咁剪剪貼貼，我就將一樣呢個字擺咗去開頭攞嚟做 intro。咁我索性就改埋個吉他跟埋嗰個一樣，所以嗰個吉他咧其實係佢個旋律嘅剪剪接接嘅一個合成秀嚟嘅。咁跟住我就發覺啊，原來可以 throughout 成首歌都用翻同一個吉他 rhythm 去同佢做。咁樣咁去到中間有一個 bridge， 有個位究竟世界怎樣，跟住我都係將呢一個 melody 變咗做吉他攞嚟做咗個 beat 咁樣。 咁就嚇好襯個歌名啦，就係、是、將一樣嘅嘢擺埋一齊，但係希望令到當中會有啲唔一樣咁樣咯。 今次編曲就加埋Nick Choi嘛，揾埋佢一齊去處理呢一首歌嗰時候有冇話有一咩原因揾埋佢一齊去編？ 呢、這、一個就隨心啲嘅，嗰排可能同佢、嗯。做嘢或者傾偈傾得多，跟住我啱啱又要開始做呢首歌嘅時候，跟住就可能咁啱嗰刻我叫佢嗰刻佢喺我隔離咁，我、哦、有冇興趣一齊玩？梗係有啦，哦咁一齊玩啦咁。 咁但係翻翻去呢一首歌即係 demo 嘅時候啦，主持嗰陣時你係一個咩嘅狀態之下去寫？你話嗰時再 emo 啲啊嘛？嗰時其實係咩月份左右？自己嗰陣時嘅狀態係點樣？然後出咗呢隻歌嘅 demo 嗰陣時其實就完咗 Love Lost 冇耐，即係做曬所有 remix 啊出埋嘅時候，其實個 chorus 咧就係沖涼嘅時候哼嘅。咁、我諗其實我不嬲個內心咧係有少少粉細嘅。咁然後就我覺得有好多嘢都係改變唔到嘅，而呢個世界咧有好多嘢其實一樣嘅。即係嗰、那個一樣係可能係講緊地球24小時，然後每個人都要面對喜怒哀樂。雖然佢哋發生嘅嘢係唔同，但係其實好多情緒其實大家都係要經歷一樣，同埋包括而家即係我哋大家一齊面對嘅嘢啦，即係疫情啊所有嘢啦，咁都係一樣嘅。咁我哋係追唔到其實社會嘅變化咯。咁但係我都好想大家係可以揾到自己。嘅快樂，即可能你食過燒味飯，你已經好開心啊咁樣。咁我就覺得，既然個世界都咁樣嘅時候，咁不如我哋都一樣要大家去諗下，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好簡單嘅快樂仲喺度嘅。咁就係、是、其實係有 emo 有憤怒，亦都有可能體化嘅一個心情喺入面。咁純粹係沖涼嘅時候，突然間覺得其實係真係一個 looping life。所以本身我個 demo 係 forget about the looping life 嘅，但係因為就係我都有俾即係一丁啊同埋啲 friend 聽，佢哋話嚇looping life 好似冇呢個 grammar 嘅喎，咁樣咁改，係啦，佢話乜有 the looping life 嘅咩？咁跟住之後就改。到依家就係 forget about never mind 啦，咁所以但係都係其實都係嗰個意思，都係希望大家即係 chill 啲咁樣。咁而沖涼唱嘅時候，其實我 at the end 發現原來係個 melody 都係一樣嘅，即係係咯，即係嗰個 loop 就係好神奇地，其實我諗我冇諗過個 melody 要一樣，但係當我唱嘅時候，原來。原来都是一模一样咯，所以就系呢个都是一个神奇的位嚟嘅。 Demo 交到一丁手上，即系头先朱主话最初开可能系唱得迷少少、emo 少少嘅，但系到而家我哋听到个编曲啊，或者可能佢唱腔啊，都是去翻弹跳少少嘅，翻少活力咁样啦。嗰个过程是你点样同佢一起去度呢一个变化出嚟嘅咧？ 佢一開始個 demo 就慢好多添嘅，同埋個成件事嗰個態度有啲頹廢啊，有啲暗黑啲咁樣啦。咁我睇完佢啲歌詞之後，明咗佢講咩之後咧，我就喺度諗，不如我哋可唔可以用另一種態度去面對同一樣嘢？我自己就好覺得喺呢幾年咧，咁香港人已經受即係挑有好多難關啊、挑戰啊咁樣，佢哋去到呢一刻咧，即係再俾啲暗黑嘅嘢佢哋咧，反而我會覺得不如我做一首大家可以跳舞，即係可以。摁嘅可以聽起上嚟係會有輕鬆感覺嘅，甚至係有開心感覺嘅，但係唔係一定話開心感覺嘅嘢就有啲好開心嘅歌詞，亦都唔係一定有啲好比較暗黑啲嘅歌詞就一定要好暗黑音樂咁樣。我就想，不如兩樣嘢唔一定係咁 stereotype 咁樣去做，咁樣撞咗出嚟，我又幾滿意呢一個感覺咁樣去，所以係一件咁嘅事。我就想做一首可以大家。dance to 嘅感覺嘅歌咁咯。 頭先我哋都即係有提及過，就係每次一丁同阿 Gigi 去做一首歌嘅時候，可能會有幾條 route 俾佢揀啦。即係今次可能我估係咪都可能最初有幾條 route 俾阿 Gigi 去揀啊？呢只可能係貼合翻本身嗰個嘅 feel 多啲嘅，這個就彈跳啲嘅，那個又唔同啲 alternative 啲嘅。係咪今次都係有幾條 route 俾佢揀？然後今次一揀就 呢个得啊，一定叻啊，咁样有 feel 有 feel， 系咪个过程又系咁样噶？ 今次呢个就反而我花咗都几长时间去，可唔可以做佢本身 suggest 嗰种得啲慢啲颓废啲嗰种感觉嘅？咁我都唔记得咗点解会突然间灵光一闪生咗而家呢个 idea 出嚟，但系系我。想了很久都不是很想到怎样做到一首我们大家都满意的暗黑版，而我突然间不如这样啦，不一夜转弯转去这个，那可以试哦，那你都 struggle 了几日或者一个礼拜时间才想到现在这个方向，那而一试了之后那个真正的挑战才来的，就是选了这个方向，跟着呢我就跟他录音啦。咁咧開頭唱咧，咁佢本來嗰個好暗黑、好暗黑嗰、那個，我哋好中意佢 demo 嗰個 vocal 嘅，即係我同我啲朋友咁樣一齊聽，咁樣一齊會suggest 唔同嘅意見，咁樣都好中意佢原本 demo 嗰個 vocal， 但係因為做咗呢個新嘅編曲之後咧，成件事嗰個氣氛開心咗咧，咁令到佢有個自然反應，就開始唱嗰陣時特別特別開心，好多時候我跟住我就我唔好太開心住，嗱，跟住就要解釋翻，嗱我要撞嘅，要撞嘅，要撞翻頹廢得嗰種態度。但是摆落一个懒系好似会表面上开心嘅 beat 咁样去一起做嘅，咁一路喺度试呢样嘢，试呢样嘢，试咗好耐，录音都录咗好多，即系录晒成 take 噶啦，剪好晒噶啦，咁一出嚟个感觉咧，喂，点解咁开心嘅？点解好似今天就天，明天日日好嘢？唔系要咁，唔系要咁，跟住可唔可以？我跟住不断去揾翻，你可唔可以？模仿翻你當日喺廁所錄嗰個 demo， 佢個 demo 喺廁所錄嘅 ，by the way， 咁所以個 demo 佢有啲回音咧，係佢廁所嗰啲回音咁樣咯。咁可唔可以揾翻嗰個感覺咧？咁一路揾，好啦，又錄多另外一個 version 出嚟咯。哦，係暗黑咗，但係又好似好惡咁樣，好唔開心咁樣。跟住啊，點算咧？點算咧？點樣可以做得到咧？咁你哋而家 end up 聽緊出街嗰個版本咧，其實係有一個開心嘅 vocal， 同埋有一個。cool vibe 嘅 vocal 同時一起唱嘅。 之而你個 demo 自己創作嘅時候，唔知會唔會有一種可能即住私人為主，即係我好中意我先會攞呢個出嚟。然後當去到一丁手上面有一啲嘅諗法加上嘅時候，其實你自己都要經歷一個過程，就係、是、好，我要放低我自己最初嗰個諗法，要試下接受下邊條 track 去行去試，係咪都要經歷一個咁嘅狀態？ 有經歷啊！其實我一開頭咧係未覺得自己唔係好拿捏到啊，因為我一聽到新嗰個底咧，首先我係 100% 信任一丁嘅。所以佢去處理呢個底嘅時候，我就覺得好啊，我試。然後我試嘅時候，我就覺得真係因為係 feel 嘅嘢嚟噶嘛。咁我一 feel 到呢個底，我就好容易今天有啲咁樣啦。咁然後試，跟住佢話你快啲啦，你壞啲啦咁樣啦。咁我喺廁所嗰個狀態咧。其实都好唔容易嘅，所以我哋录音嘅时候就有熄下灯啊，即系入嗰个毛啊咁样，咁然后同埋我直头有去代入某啲角色添，即系例如话啊谂下 Nana 个样啊，即系谂下啲好坏嘅，跟住因为你呢啲嗰啲叫咩 outside in， 即系你系咁 imagine 嗰啲形象，然后再试下唱，好似系真系有帮助咯，咁就试咗好多次，同埋有一次系感冒嘅。即系咧有一次感冒，我个鼻塞到癫咗啦，然后最后系我哋系咁话啊，可能有啲嘢试到咧，可能有啲嘢试到咯，但系真系一定翻去听同我讲话，真系全部系鼻塞声咯，真系听唔到咯，真系唔得咯，系啊系啊，即系以为有啲嘢摆到落去，但系唔得，但系好似系咪我哋最后咧嗰、那个一开头嗰个一样系用咗。demo 嗰個噶嘛， 喺 intro 嗰度有個路快啲一樣嗰、那個係就係佢喺廁所錄個 demo， 我剪咗出嚟校咗少少速度擺咗落去攞嚟做一個 effect 咁樣。 去到最尾出街咧，即係而家可能大家聽到個 chorus 嘅 final 嘅版本嗰個一樣咧，即係嗰種介乎於有啲開心，但係又未去到好。亢奮嗰一種嘅一樣咧，其實當時 Gigi 你去錄呢個 focal 諗，有冇話諗緊啲咩畫面？因為我 個感覺好似係咧嗰種落茶餐廳買嘢，我今日要食一樣，我聽日又要食一樣嘅嗰一種，哎呀，我食飽咗，好滿足嘅感覺。但其實係咪即有啲咁樣嘅畫面俾自己，定係諗緊其他嘢嘅？ 我會諗一諗我自己嗰個人生觀先咯，跟住之後再諗下啲角色，因為有時我甚至有叫一丁釘埋出嚟啊！即係其實你係覺得係點樣唱？即係因為啲歌手拍 MV 會成日 lip sync 嘅，咁我就會好想知道究竟一丁係點樣睇唱嘅時候係點？咁佢有時會釘埋出嚟嘅，咁即係係啦。咁喺呢度好難表演咯，因為咁但係就會明白哦，原來佢係想我咁樣唱。咁我自己有時係會個腦裡面 process 一次先咯。我应该怎样唱呢，即是好像做戏的台词这样，我怎样去处理它，它是用一个什么的心态去唱，跟着之后再试，那就真的会试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出 来。因为这首歌刚才都有讲到那个即中心思想，即会有一些的难关自己面对，然后用一个什么态度 去面对它。如果问两位而家可能呢個 moment 呢個 stage 嘅自己會唔會都有一啲可以係攝上或者 non 攝上嘅都好，一啲嘅嘢可能都發現哦 ，throughout 呢首歌嘅製作都覺得、啊、可能諗起其實都曾經 kick 過嘅，但係咦好似過渡到或者諗到點樣去 break through 嗰樣嘢咯。 我諗我而家個心態就係我淨係 focus 自己想要啲乜嘢，唔再去理一啲我唔中意或者我唔想要嘅嘢咯。即系我想要嗰啲嘢，我净系谂点样可以得到我想要嘅嘢嘅结果啊，咩都好啦。咁唔想要啊，有唔同嘅仇恨啊，有唔同嘅唔中意嘅嘢，嗰啲都唔谂啦，因为嗰啲都唔会帮到我达到我想要嘅状态咁样咯。 我就一样系要继续做我自己想做嘅音乐咯，即系佢嘅提醒系。然后都一样是对待某些事情的看法我仍然都是一样的。是咯，同埋希望自己仍然是很多嘢都是一样咯，即係 I mean 个心态上面咯。 咁所以2022年嘅音乐嘅 project 而家年头啦，系咪都已经有一啲嘅方向啦？即係攞住啱啱讲嗰种希望可以一样 keep 住自己一路做音乐嘅嗰种諗法，即係例如可能会唔会之前集合嘅歌会有 album 啊，或者今年嘅歌嘅方向已经有傾緊諗緊点样做啦。咁 二月就有隻碟咁样咯，咁就有六首歌嘅，係啦，有一首系之前出过嘅。咁有一首就係同個 friend fit 嘅，咁到時出碟再話俾大家聽，係啦。咁有一首係之前微電影，有啲朋友有時會問嘅，就係、叫《不言自明》，係愛情歌嚟嘅。 咁所以二月就會面世呢一張專輯，咁大家就可以期待啦。今日再次多謝張雲芝同埋李一丁同我哋介紹嘅，唔該曬兩位。 Thank you。 切也是无常，不需揭发真相。